神光第一线英文歌曲直译大赛， 手指撩起我伤痛，用后掌追我条命，用佢手角去杀死我，轻轻杀死我，杀死我，杀死我。 想每宵都开怀大笑，记住听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， 曾志华、罗启新、程振鹏、嘉明， 晨光第一线。